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在上一集中，大夫将彤彤头骨上奇怪的裂纹展示给我看，我仔细观察，那的确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图案。我问那个浓眉大眼的大夫，裂纹的形状与病人说出的胡话之间有关系吗？就是说，如果裂纹的形状是一朵白云，病人是否就会说白云呢？不敢确定。大夫看着 X 光片摇头，这是本院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恐怕在全世界这也是首例。要知道我们的大脑高深莫测，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仅为皮毛，或许连皮毛都还算不上。那现在该怎么治疗啊？药物治疗吧，静观其变。您有什么意见？ 我心里琢磨，我又不是医生，我能有什么意见呢？ 回到了彤彤的病房之后，我问舒姐：“舒姐，彤彤什么时候开始说的胡话？”“ 今天上午。”“ 他只说这两个字是吗？”“他隔多长时间说一次？”“ 不知道。”“不知道。” 舒姐使劲摇头，蓬乱的拳发也随着左右摇摆。“ 我只记得彤彤说了头骨，其余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舒姐，舒姐，你听我说。”“你……”可这次舒姐不仅没有听我说，反倒突然扑进了我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我，脸靠在我的右肩胛上，身体一颤一抖，滚热急促的呼吸重重地吹到了我的脖颈上，不知眼泪还是鼻涕从我T恤的圆领口流了进去。一周之内，先后有两个女人在我怀里哭泣，而且都是比我年龄稍大的女人。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用手去抱住她，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只有等她冷静下来。我望着他背后墙上的那个圆形挂钟，盯着秒针一停一顿的前进，心里默数着停顿的次数。数到了81的时候，舒姐停止了哭泣。数到99的时候，她松开了我，把散下来的几缕紧贴在 被泪水打湿了的脸颊上的拳发捋到耳后，低声说道： 对不起。 没关系，书记。我拿过纸巾盒递给他，他接了过去，我们在靠墙的塑料椅子上坐下。 刚才医生找你干什么呀？ 稍后他低着头，双手使劲搓着被泪水浸透的纸巾，哽咽着问我。我看着他双手夹着的搓成一团的纸巾，犹豫了几秒。医生给我看了彤彤头部的 X 光片，给我解释了彤彤为什么会说那些胡话，原因就是彤彤头颅上被撞伤所形成的裂纹形状很像一颗头骨，由此在大脑里出现了一个头骨的影像，进而影响了语言。也就是说，如果裂纹形状是一朵小花，彤彤可能就会说小花吧。 那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孩子他妈。 舒姐偏过了头，手指使劲地捏着纸巾们。就因为你是孩子他妈，才担心你知道之后胡思乱想，所以毕竟撞击出那样的裂纹属于太巧合的事儿了，而你作为孩子最亲的人或许不会这么认为。 那你怎么想？ 我希望是除了巧合也找不到别的原因。 希望是。 舒姐突然用一种不可捉摸的语气重复了一遍，然后她抬起了头，头顶抵着墙，茫然地望着天花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两秒钟后又长吐出一口气。这时她脸上的表情突然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刚才的伤心也好，担心也罢，统统都消失了，就像被老天开玩笑多次，最后什么也无所谓了一样。这样持续了大约两三分钟后，他才慢慢恢复正常，轻声地说： 谢谢你又过来。 啊，我和彤彤有缘，这不晚上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过来了。舒姐起身，重新坐到彤彤床边的椅子上，双手紧紧握住彤彤的小手，看着彤彤的小脸蛋，又仿佛石雕一般一动不动。沉默重重地压来，我再次盯着墙上的那个圆形挂钟，秒针转了完整的六圈之后起身告辞。舒姐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点了下头。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刚才忘了问舒姐是否吃过晚饭，现在就她一个人，真可能连去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想转身再回去，犹豫了一番，还是算了。回到住所，冲了淋浴，喝杯温开水，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此时仍然没有食欲。灯太暗了，我看不到天花板上的那个阴影，太困了。我拉上了毛巾被，关掉灯，心里想着怎么会撞出那么完整的头骨裂纹呢？这种巧合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难道真的仅仅是巧合？我想看来睡眠没有给我时间，发红的灯丝还没有彻底暗下来，我便缩成了一个点。这次来到梦境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老天哪，蜇人的红头海蜇怎么又多了这么多？而且他们分为两组，朝相对的方向来回绕着洞壁游动，织成了一张很密的海蜇网。我跳了跳，做了两下准备运动，准备冲刺。瞅准机会，我急速朝一个空隙飞去，险之又险，不过最终还算是冒死过关了。 穿过洞壁之后，我以 S 型翻了两个跟头，稳稳地停住。 嗯，干得漂亮。 你也干得不错呀。 我选在老人左耳上方十厘米的地方，他面前的架子上只剩下了一颗头骨。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颗头骨？ 是啊。 我绕着头骨飞了一圈，这是一颗整体偏小的头骨，上部略大，下端略小，大眼窝，小鼻槽，牙床比较窄，光滑的头骨顶上的精神像燃烧着的火焰，熠熠生辉。老人的手掌压着精神，精神穿过他的手掌。 读出多少内容了？ 现在只知道这是一个年轻女子，其他的还在读取中。 我静静停在头骨的左眼窝里，不再打扰老人，让他好好的读精神。早上醒来，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了，橘红的晨曦从窗户射进来，落在地板上。嗯，不错的天气。八点，我准时赶到了滴滴公司。古姐没在办公室，我打印出来一张顾客回馈单，得不到顾客签名，这任务不算完成。真希望姓林的血常规检查不会有什么异常。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喂，请问是林老板吗？ 哈喽，是秦 detective 啊，你好你好啊，多谢你那个侦探 message 啊，God bless me 啊，我的 blood 常规一切正常啊。 看来他心情不错，中英大杂烩又来了。不客气不客气，林老板，那您对那个女孩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No, 以后那条街啊都不想过了。 哦，那我现在把一份顾客回馈单给您寄过去，麻烦您签个字，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附上，好不好？ No problem， 一定给你美言几句的。 啊，谢谢。 No thanks。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话挂断了以后，我叫了一个同城快递，把回馈单封好之后给快递员，叫他拿到林老板的签字之后再拿回来。现在，眼看这个任务就要完成了。No thanks。 对呀， No thanks。 哎，我坐在转椅上转着圈，盯着天花板上旋转的日光灯，就像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学到了新句子一样，一遍遍无聊地重复着。转了八圈之后，桌子上的手机呱呱呱地响了起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吧。哎呀，我懒懒地接通了电话，电话是舒姐打来的，她说她打算明天就带彤彤出院，医生也同意了，说是家里熟悉的环境可能更有利于彤彤康复，如果我明天上午有空的话，能否过去帮她搬一下东西。好，没问题，舒姐，那我明天上午就去。 谢谢。 No thanks。啊，不是，那个不客气。等我把话脱口而出啊，马上就急忙更正。舒姐在那边中断了两秒后说： 等你。 等我。等我。就好像说明天见更符合常理吧。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仅有的两个字里，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我存在的意义。 记得是古希腊啊，也可能是古罗马的某位哲人曾经这样说过，说被需要是一个人自我存在价值的最直接的体现。现在的我感同身受了，这真是亘古不变的至理真言呢。40分钟后，快递员送回了林老板的回馈单，还附带一张写给我们屯婶的便条。便条是这么写的： 屯婶啊 ，Mr. 金办事 very 得力呀、啊，我 very very happy 呀、啊，我 hope you give him a very very big 奖励呀、啊，Romeo。 看到林老板潇洒的英文签名，我不禁想起了那句经典台词：罗密欧啊罗密欧，你为什么要叫罗密欧呢？幸亏舒姐的电话来得及时，不然我已经拿着回馈单向屯婶邀功去了。一个案子完结后，我们必须每天在公司里坐班，做文字或内勤工作，直到接到下一个案子出勤，这样我就不能再随便出去了。我把回馈单放进了抽屉，刚关上抽屉，古姐拿着一个透明的文件袋进来了。哎，听说你昨天接到了一个 C 部任务啊？啊，怎么了？ 怎么了？ 够意思啊你！接到 C 部任务也不吭声，是可以免除你那40罐啤酒的任务吧？古姐说着，把文件袋重重地放在办公桌上，站住瞪着我。哎，那就是一个几句话就能完成的任务，那如果 C 部所有任务都公开的话，我敢保证这是有史以来 C 部最低风险最短时间内完成的任务，跟你现在经手的任务相比，你那个如果是炫目的太阳，我这个呢就是萤火虫的屁股，而且还是年老多病的萤火虫的屁股。去去去，少贫嘴。姑姐边说边走到桌那边，然后像在示范如何坐下似的，缓慢而又十分端庄地坐到了自己的转椅上。那你的意思是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算是吧。嗯，确实够快的。 古姐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不过她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知道再问我也不会说了，这可是 C 部的大忌。对了，古姐，你那个大任务现在进展怎么样了？古姐弯腰按下了机箱电源，然后把后背紧紧向后靠在转椅背上，望着头顶的天花板，很认真地说道：上次忘了告诉你，我这个任务要完成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任务要存在。 要存在？不太好理解呀，古姐。 不好理解也只能到此为止。那现在的前提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古姐微微转过头，斜着眼睛看着我， 无可奉告。 说完把头继续转过来一点问道：你后来还去看过那对母子吗？ 去过一次。 哎，那孩子怎么样？ 身体很正常，但是脑子好像出了点问题。 哎，说清楚。自从被撞之后，这孩子一直昏睡，吃喝排泄都正常，各种身体的基本需要也能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就像一直在熟睡一样，没有任何其他反应。昨天晚上我去医院，他妈告诉我这孩子开始说胡话了。 哎，你肯定想不到这小家伙说了什么。他就说俩字儿，重复的，就说头骨。头骨。 古姐一下子坐直了身子，就跟喉咙里飞入了一只大头苍蝇似的扭曲着眉头。 古姐，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反应就跟你现在差不多。后来医生啊给我看了那孩子头部的 X 光片，上面清楚的显示小家伙被撞伤部位的裂纹形状竟然就像一个头骨。不应该是说像，那简直就是一颗缩小了的真实头骨 啊！ 怎么会撞出这么复杂的裂纹呢？那现在医生准备怎么办呀？姑姐边说边从桌子上拿起一支削的符合她标准的铅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打着转。我看着她手指间的铅笔说道，找不出病因怎么办呀？脑电波检测也没有异常，不是脑损伤也不是脑震荡，除了辅助以调节性的药物治疗之外别无他法，只有等他自己醒过来。哎呦，那可真够可怜的，那孩子他妈岂不是很伤心啊？嗨，遇到这样的事儿，谁能不伤心呢？肯定伤心欲绝呀。不过呀，他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接受事实，这我觉得都有点像看破红尘了。 这么快就接受了？ 是啊，我也觉得他的情绪变化相比一般人来说太理性了。不过他不是一般人呐，你琢磨，两年前丈夫没了，他承受的痛苦已经是刻骨铭心的，现在身边唯一的亲人又变成这样，他也许啊已经对上天不抱任何希望了，知道再怎么伤心再怎么祈祷也不会得到一点点的眷顾。 嗯，人都这样吧，何况要遇到这些偏离常理的事情。以前失去丈夫至少还有个孩子，现在孩子又…… 姑姐用十分期待和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哎，她现在最需要的肯定就是有个能让她牵挂的人，这个人能给她安慰，能鼓励她继续坚持下去，能给她孩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信念。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牵挂，没有牵挂就活不成了。 我把头靠在转椅背上，脚一蹭地，以每秒一圈的速度打起转来。见我没回应，姑姐继续说道， 哎呀，你就好人做到底，没事时常去看看，如果怕有人说闲话就说孩子小静，反正你年龄也差不多了。 哎呀，我呀早就是这小静了，上次有护士问我是小家伙什么人，我懒得解释，就跟他们说是的小舅。 行啊你啊，跟我一样聪明。 姑姐边说边停止转笔，把笔放回了笔筒，然后转身啪啪啪地输入开机密码。小家伙的母亲刚才打了电话说打算明天就带孩子出院，家里的气氛可能更有利于孩子的病情好转，说希望我有时间过去帮忙。 啊，那你怎么说呀？ 答应了呗，那既然已经卷进来了，再怎么着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太难办的事儿，举手之劳嘛。 嗯，这才像话。好，姑姐支持你。 他说着话回过头来，给了我一个称赞的眼神。中午刚吃完饭，瞌睡又如期而至。回到住所，我倒床就睡了过去。老人读精神的头骨只剩下最后一刻了，眼看目标越来越明确，梦境中的老人到底从头骨中读出了什么内容？请您继续关注特刑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